欢迎来到星期二晚的学人沙龙。一支笔曾经是建筑师画出梦想圆点的工具，由亲手画图到电脑帮忙，再到现在 AI 新时代，建筑师的工具不断进步。而现在我们又怎样去到塑造今天的城市风景呢？今集学人沙龙，我们就跟大家研究一下建筑师的法宝。今集我们继续有大家都是建筑师，有我 Alan 啦，阿 Jeff， 喂你好 ，Manfred， 同埋今晚嘅嘉宾 Paul 朱海山教授。咁我哋都认识阿 Paul 啦，咁但系我谂可能电视机前面观众咧未必认识得你咁仔细，不如你又自我介绍下。 好啊，大家好，我系朱海山，我喺香港珠海学院建筑系度教建筑，咁亦都系理工学院嘅院长。 好，咁啊，刚才我嘅 intro 就讲一支笔，一张纸。咁啊，曾經有人研究，有人講過，建築師係其中一個最性感嘅行業。咁啊，睇電視、睇電影，通常見到佢哋做嘢咧，就有張好大嘅圖台，有把尺 ，parallel bar 叫做平衡尺或者 T 尺，咁樣去畫張好大嘅圖，咁啊好型嘅間公司。但係可能依家實際嚟翻啲職流去睇翻咧，其實同一間普通嘅IT 啊或者其他公司冇分別，就係對住部電腦，台頭好多文件。就咁樣去工作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喺度研究就係話啊，我哋作為建築師，起碼近呢三四十年嗰個做嘢嘅模式，我哋所用嘅工具好似轉變得好快好多。咁啊，大家我唔知點樣睇法啦。可能我哋嘗試下講翻少少歷史，因為剛才講嘅一啲工具其實最終都係想將我哋頭腦裏面諗到嘅設計形象化，話到俾個業主聽，佢 buy 你個設計，跟住佢就我哋就可以俾一個建築嘅承建商幫我哋起出嚟。在在都係我哋心裏面諗嘅嘢，好虛無嘅，點樣變成實在？咁所以我哋不如我哋可以翻去，可能由古到今，其實過去究竟我哋點樣去睇建築，點樣去表達建築咧？睇下 Paul 有冇啲咩你喺教學上面嘅一啲教學諗法。 好啊，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Alan 你講呢方面咧，其實一張紙、一支筆，嗰種圖像式嘅叫做表達手法啦。咁喺今日嚟講咧，我哋全部都係用十進制啦，米、釐、米、毫米、千米有陣時係咪？咁但係咧，我自己教書生涯裏邊咧，都遇過幾個老師，特別有位老師咧好有趣嘅，佢嘅爸爸咧其實係工匠嚟嘅，冇圖，係靠口訣。咁點樣起樓呢？咁一代傳一代，係一個工匠傳落嚟俾佢咁樣。咁佢嘅爸爸，咁就喺嗰、那個地盤嗰度咧，就行嚟行去喺度踱步，然之後就背嘢噶啦。咁然之後就呢度嗰度咁，然之後咧就去畫到一間樓出嚟。咁我哋翻上去度翻佢嘅建築物咧，其實全部都唔係十進制嘅。咁佢嗰個尺係邊度嚟嘅咧？我哋叫做一啲特別係中國古代嘅即係民居建築啦，有把叫做老班尺啦。每一間建築物咧，其實都有一個自己嘅尺。咁而呢把尺咧，我哋去新界嘅一啲廟或者寺，其實都有嘅喺個主梁上面咧，其實佢收埋咗。嗰條老班尺就好重要啦。每一次你要做任何維修，係根據嗰一個。咁所以呢一個咧，除咗話紙同筆嘅嗰種成全之外咧，其實口訣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啦。咁我就係九十年代讀建築啦，咁我哋就真係好睇到嗰個演化嘅。我諗 Jeff 就未必睇到嗰個演化， 我睇唔到。 係啦，我 Year One 嘅時候咧，我哋真係用針筆，用呢個圖紙啦。我哋有陣時仲要曬啲 sepia 嗰啲。 係啊， 咁去到我畢業嘅年代咧，其實就已經有同學有 3D 即係 A3 啊，應該話嚇嘅彩色打印機。全班七十幾個同學咧，有兩個係有。咁即係話開始用電腦嚟到出圖，其他都係揾手畫嘅。咁睇下 Jeff 呢方面係點樣樣。 冇啦，我哋嗰陣時咧。基本上一定是最开头是 T 尺， 系， 自然有个技巧去教你点样叫嗰把尺，可以你啲墨咧系唔会黑到张 tracing 度， 鸡髀， 系啊，即系呢样嘢系好难得，系我觉得嗰阵时先至系个技巧啊，系个，即系我个感觉好似自己系个画家咁样，即系有少少系咁样，咁啊，所有都要系靠支笔。靠把尺去畫出嚟，咁同埋有啲嘢好得意啊！嗰陣時我哋有啲嘢叫捽字，我諗你哋冇 approach 過，即係 我哋嗰陣時 A B C D 啊嗰啲字咧，我哋係 刮落去， 刮落張 tracing 度嘅，要刮落 tracing 嗱，當然有啲同學啲十嗰啲 freehand 字寫得好咧，佢用靚嘅 freehand 字都得。咁但係咧好多時就係刮刮刮刮刮刮。咁另外仲有係咩咧？我哋有啲書咧係教我哋畫圖啊。我記得嗰陣時有本書叫做好似 A 請出嘅 ，Frenching 出。哇！裏面全部係 freehand 圖，畫啲樹啊，教你點樣打陰影啊。哇！個個當咗係天書咁去睇。同埋嗰陣時候我仲記得我有啲同學咧，佢係唔使用 尺 嘅。點咧？佢哋可能打咗個稿，用 尺 打咗個稿，跟住係 freehand， 可能係水筆，或者甚至係顏色筆，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好靚嘅 presentation。即係有啲係即係嗰啲畫意係充滿咗，即係嗰啲同學身上面。但我自己本身就唔係，我係好中意嗰種好 crisp 嗰種畫法。咁但係咧，我又好得意，我記得咧有一年我去做暑期工，去咗一個室內設計師嗰度做，佢叫公民安。 嗯。 咁佢做嘅 project 咧，佢就要求所有佢嗰啲 designer 咧打咗個稿，但係咧係用水筆 freehand 騰翻出嚟。 嗯。 佢覺得咁樣做咧，先至有嗰種人氣。 嗯。 咁呢樣嘢咧係感染到我嘅。咁嗰陣時候我就喺二年班啦、三年班啦。我都盡量係嘗試，即係打咗個稿，然之後用翻嗰陣時用針筆 trace 翻個震震地咁，依個係個味道就係。咁我記得即係咁多年啦，都係用筆嘅啫。直至到出嚟做嘢，我開始做嗰個 project 係會展啊。嗰陣時咁啱我第一個參與嘅工程就係會展同埋嗰個Grand Hyatt 嗰度啦。會展嗰啲入職圖，我第一次就係。是完全在那間公司都是用電腦去入 去 input， 但是有些東西都要找人手去加，譬如做 drainage 圖做即是渠啊 plumbing 那些呢都要找人手逐筆加。我們有些 draftsman 是很厲害，哇，淨細到幾細的線他都可以畫到出來，然後在旁邊寫字，即是那個年代是講緊依啲嘢，依啲真係 craftsmanship 咯。咁同埋嗰陣時候我見到 interior designer 咧，唔會用電腦嘅嗰時都係，佢係真係好似畫畫咁畫個 rendering 出嚟，俾個 client 去睇。咁呢樣嘢係我嗰個年代係浸淫在依啲嘅感覺上面。但係有一樣嘢不能不提咧，就係我諗做咗十年十幾年咗啦，大部分圖嗰陣時已經係用電腦㗎啦。咁但我有一次咧就可以有機會接觸到咧一個 interior designer， 又係佢叫 John Morford， 好出名。佢其實喺東京嗰個 Park Hyatt 去做嘅，成棟嘢都係。佢啲圖係點咧？佢唔係用電腦，佢有一個 draftsman freehand 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 點點點曬出嚟。佢個好處係咩咧？離遠睇你以為係 computer drawing 嚟，你行近啲去睇，你先發覺嚇，乜玩啲咁嘅嘢嘅原來你。佢出圖咧係需要時間，同埋你唔好叫佢改圖。嗱，佢好早咧，即係呢啲就係即師，我覺得係個即師嘅方法。佢好早就係你嗱，唔該你話清楚你要乜，佢會用好多時間去了解咗個 client 或者個 operator 要啲乜，然之後咧畫條線喺度停，佢就做 production 做嘅。我覺得呢種感覺係好特別啦。 經驗啦，咁睇下你嗰陣時讀書使唔使練字咧？仲 我都好想啊，聽多啲阿 Jeff 講。 唔係啊，我講到呢啲咧，我就停唔到口啊，唔好意思啊。 唔係，大家再傾下交流下。 唔係你咁講啦，我係細個咧即係真係讀書中學啊，可能未必揾到自己的志向咁啊。我去讀木工啊。D.T. 我讀木工嘅，我十四歲開始讀木工，所以我識整張袋嘅。咁但係你有得揀嘅嘛，即係 O level 有得揀，你可以揀做凳啊，一係做 electronic， 一係就畫圖。咁我揀咗畫圖，咁畫我畫得幾好喎，即係畫嗰啲唔用鉛筆嘅，鉛筆你要扭嘅支筆好。 哇，係啊。 咁然之後我學打影啦，即係啲基本功我識曬嘅嚇。咁我覺得原來嗰個本身嗰、那個。過程我已經好享受，即係聽住音樂，我仲好記得嗰時候聽埋曬啲古靈精怪歌，即係嗰啲咩嘅下金城， 唔係㗎， 即係的士歌。 嗰陣時候我哋 studio 個個人都有個 walkman， 係啦，咁 係嗰個年代。 即係其實 對我嚟講 ，that's my future。 嗯， 我都冇諗過要錢，冇諗過要點，冇諗過好性感嚇、嗯。但係嗰個性感喺邊度咧？就係因為你全神貫注去做嗰件事，係 啊 係 啊， 感覺其實係好正。我覺得已經夠㗎啦。係對我嚟講，我入建築學院其實就係想咁㗎啫。 剛才大家喺度講翻成個起碼自己親身感受啦，好感覺到係一種藝術嚟嘅，因為大家喺做嗰所謂 presentation 喺點樣去做你嗰 set 設計圖嘅時候咧，唔單止淨係所謂畫啲技術圖，技術都要好好有一種講 touch 嗰種技藝喺裏邊。但係咧好多時你要例如我哋讀書上堂，可能要畫埋即係要上 art 嘅堂嘅。教你點樣去做水彩畫啊，其他再早啲年代可能教你噴筆啊，嗰啲係真係成套教育咧， 係 一個好平衡藝術同埋技術兩方面都係並進，點樣令到你起出嚟嘅嘢靚之餘，其實成個由設計開始已經係一個對於個美學嘅追求。 佢個美學系統嘅訓練，因為你要做決定啊嘛，你咁樣打，你畫一個顏色咁樣做，係你要用個腦去做決定。但係電腦唔係啊嘛，你 gen 咗之後，你就喺個電腦度揀，兩個過程係唔同嘅。 嗯， 即係我覺得一個係文學，一個係寫嘢咯，係咪啊？咁我哋嗰陣時要去令我哋去訓練嘅就係嗰個過程。 嗯， 你要去做一個決定，你畫呢筆你冇得錯嘅，即係你畫一筆係真筆嚟噶嘛，係水彩，你唔錯咪第二可以再嚟過咯。咁所以你做咗決定嘅時候，你會小心好多。咁我諗呢一個係我哋嗰個年代嗰種詩意啦，嗰種性感啦，嗰種叫做工匠精神啦，嗰種一種好完整嘅訓練咯。你哋點睇？ 所以我反而想知而家入學，需唔需要開頭要叫佢哋用筆嚟到畫啲嘢先 嘅 咧？ 有嘅，我哋如果我哋自己教書喺我哋學院咧，就 Year One 一定要用手。 一定用手。 咁我哋特別咧就係話有啲我哋有個教授喺日本讀大學嘅，咁佢嚟到咧就將一啲日本畫圖嘅紙，嗰啲格仔紙啊嚇，咁就話到俾佢聽乜嘢叫做比例，咁然之後就用嗰種日本嘅手法去到講佢嘅係啦平面切面同埋呢個立面嘅一個表達咯。 所以我哋啲剛才講啲法寶咧，係應該都入咗博物館嘅啦，即係去 M Plus 睇貝聿銘嘅展覽，佢M Plus 嘅珍藏，好多時已經講緊係建築師點樣透過呢啲咁樣嘅媒介嚟到去講佢嘅建築，講佢嘅實踐。咁我哋不如下 part 翻嚟，我哋繼續傾下我哋嘅神奇法寶，好唔好？陣間再見。第二節的學人沙龍又回來了，我們剛才說一下法寶，讀書，好，說一下讀書，就剛才我們說紙和筆，其實讀書和動作也一樣，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媒體媒介就是模型，電腦模型也好，手做的模型也好，基本上你在任何設計你都離不開這個圖紙和模型，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研究一下，問一下大家的問題，你做設計的時候，你會拿起支筆先呢，還是拿起啲戒刀、cardboard 刻下嘢先呢？阿Paul，你會怎樣做法？ 模型很重要。我讀書的年代呢，基本上就未有 laser cutter， 亦都未有那些 3D 打印機，那我想 Jeff 都是一樣， Alan 你都是一樣，所以我們那個做模型的媒介呢，離不開一定是戒刀。咁戒刀你知道你做返咁上返上下大嘅模型呢，咁你就有返咁上下厚啲紙你先企得穩，咁即係你要戒好多刀。咁你 and then 呢你又要佢夠尖啦，咁所以你係買30度刀片。咁但係30度刀片呢佢係冇咁大把㗎嘛。咁所以呢你攞住把30度嗰個刀片呢就係咁戒得好辛苦。咁大家頭先我哋之前都講過，每人其實手指都連個針啦，佢手唔得啦，係咪？我見過最誇張有一晚。 對呀，冇講。 真係有一晚。第二日要交啦。咁有個師兄咧，直頭就急得滯啊嘛，冇位啊嘛，咁啊拎住塊紙咧，就喺依度就咁戒。 唔係啊嘛。 咁跟住點咧？跟住就當然去咗醫院啦，點啦，係咪？咁成地血啦，咁即係可以係咁樣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喺我諗2000年 2005年打後開始有嚟雷射切割機，同學就更加用電腦去到介直線，少咗血案，呢個係真啦。咁同一時間咧，就係我哋都見到咧，就有啲物料咧，我哋以前常用嘅有啲就已經唔用。譬如我自己咧，就好中意用，我諗大家都用過飛機木。 飛機木， 因為好容易介啊嘛，你唔使介咁辛苦，同埋佢有嗰個木紋喺度咧，你影相啊，所有都靚好多。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一個時代嘅即係機器出現咗咧，又令到某一啲嘅物料本身好有質感嘅，啲同學咧可能又少用咗咁樣。咁如果我喺教書嘅角度嚟講咧，我哋係模型係一定要，我自己覺得分分鐘係緊要過你去畫一個平面圖，因為平面圖係你將一個叫做理性化咗、合理化咗嘅門口喺呢度啊，嗰個係出入口啊，個廁所擺呢度等等嘅嘢理性化咗之後一個結果，嗰個係一個喺一個時空裏邊嘅一個我哋叫做 pause， 即係話係。按個掣就停止咗嘅嗰一個 freeze 咗嗰個狀態，但係嗰個嘢唔係一個可以同你對話嘅一個媒體嚟嘅，所以我自己認為咧都係做模型係緊要，因為咧做完模型之後嗰個唔係 final product， 最緊要係佢同你喺裏面你可以睇到，咦你睇到一啲你未必睇到，不過可能老師或者同學睇到一啲嘢，其實佢同你對話緊，跟住你下一稿咧又會做一個咁樣嘅模型去改良。我覺得模型嗰個角色係喺呢度。 我補充少少啊，模型。其實我覺得模型咧係好多時係將一啲好虛無嘅嘢啦，可能你係第時你要 present 俾個 client， 個 client 未必識得睇你啲 elevation 啊、你啲平面圖啊啲嘢，你就要靠一個模型咧嚟俾佢咧去 visualize 到，哦，實際上原來依個角對正依個位係咁樣嘅睇法嘅咁。咁當然啦，我哋喺學校做嗰陣時咧。會做啲 study model， 我唔會做你起間樓噶嘛，我會做啲細嘅 study model， 咁嗰啲咧就真係用卡，我就中意用硬卡紙嘅，所以試過好多次有血案噶啦，其實就咁切下就突然間冇咗塊肉，啲血飆出嚟有嘅，係有嘅，咁但係我覺得最得意一次咧就係有一次一年班嘅啫，咁啊嗰啲教授就派咗個功課要我哋做張凳。講一輪，唔知要做，好似一個禮拜定兩個禮拜嘅就，總之好趕嘅，我哋覺得。咁跟住咧就大家，你開個月落咗去山度，你木廠嗰度，啲木店買又買一塊塊嘅又有，跟住一條條嘅又有，跟住搬翻上 studio， 跟住做咗幾晚，跟住咧就做咗張凳出嚟。咁其實嗰啲教授又嚟睇我哋做緊啲咩嘅。咁跟住到我哋交功課嗰陣時咧，佢就同我哋講：其實我冇預你哋做啲真嘅凳嘅喎，我諗住你做一比一百嗰啲落嚟睇下嘅啫喎。咁大家就一聲啦。咁但係都冇氣餒到，因為事實上咧做出嚟大家有個滿足感啦，此其一。第二咧就係嗰陣時雖然 studio 好窄嘅，咁但係咧大家都將自己做嘅凳咧就擺翻自己張台仔隔離。咁變咗有時可能即係同朋友傾偈啊，或者自己你知有時開嘢㗎啦，就挨埋嗰張台嗰張凳度瞓，直至到一年班完咗咧，先至當垃圾咁抌咗咯。嗰陣時好得意啊！我覺得做 model 呢樣嘢，我覺得係溝通嘅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咯。 咩份？你揸刀定揸筆多 你哋兩個都冇答到佢個問題㗎嘛？你畫嘢先啊，做模型先。我梗係揸刀先多啦，揸刀多啦。我細個咧，我爹哋 你揸刀先， 揸刀先。我老豆啦，即係佢唔係特登嘅，不過佢唔係好中意買玩具俾我玩嘅原因，因為佢用我自己整。 哇！ 咁所以咧，我就嗰陣時睇 家教好嚴喎， 即係85年嗰陣時，哇！咁我5歲啫嘛，咁我就唔係話買隻飛機好貴噶嘛，我自己攞紙整咯，咁咪超咁啊，米格啊呢個 F-14 啊打，咁我變咗對於我而家都好大影響嘅，就因為可能我哋諗嘢係。我哋建築師成日都會有呢個 topic 就係你係 inside out 又 outside in， 即係你做咗個 envelope 至諗空間，因為你係諗到裏面嘅空間至去擴充翻。咁呢個有好多學派啊，真係學派。 係。 咁你話譬如而家有個叫本體學嚇，我哋嗰陣時有現象學嚇，甚至乎而家有陣時又話乜鬼解構主義啦啦啦啲咩？我其實好大部分我認為呢啲學派嘅。衍生都是呢班建築師佢個 tools 嘅夠運用。譬如我跟過藍天組啦嚇 ，Copy Mobile， 我個老闆出名係用刀去做一個 sketch 嘅，佢做一個三維嘅 sketch， 俾個夥計你幫我 畫翻出嚟， 畫諗掂佢啦咁樣。 咁對我哋呢啲比較中意玩呢啲模型嘅人嚟講，就不亦樂乎嘅。 嗯 嚇、 嗯， 因為你有好多機會去三維咁去享受嗰個空間裏外裏外嗰種關係。頭先你講得好好嘅，就係、是、個對話。而家咧就冇咗呢個文化，因為電腦太快啦，電腦打印機叭叭叭叭叭，同埋真係損失咗一個最主要嘅問題，就係地心吸力。你唔用模型係冇可能 test 到地心吸力係點噶嘛？起唔起得好好先係嘛？光影咯，就 我覺得落手落腳解決問題呢八個字咧係做模型嘅精髓。我記得咧大約都十幾年前，我同一個台灣教建築嘅教授咧討論。我話你哋本科一年班嘅同學係做乜嘢嘅咧？第一份功課啊，佢話我哋做個外賣盒。 哦，幾好喎呢個 嚇，同阿 Jeff 講嘅一樣，其實一比一嘅，即係嗱一比一嗰張凳係好好，因為我哋知道咗啊，原來咧嗰個收入多嚟地幾多， 係啊係啊， 落到嗰個尺寸啦。但係原來咧發現咧好多當時嘅台灣同學仔咧，其實拎外賣喺屋企阿媽煮飯，俾一個即係我哋個 lunch box 俾佢，點樣可以設計得最好咧？嗰個橙你點樣可以令到佢唔會跌出嚟啊？咁你嗰個果汁啊，點解可以唔會瀉啊？咁點樣用一個最細嘅我哋叫 volume 或者空間可以裝曬阿媽俾你嘅即係美佳餚啦嚇等等，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實際去解決一個問題。At the same time 咧，就係話佢係一個一比一嘅真係可以用嘅模型，我覺得嗰個啟發係好好嘅。 所以模型對於起碼讀建築嘅人啦，即係嗰個理解比例非常之緊要，因為我嘅 observation 可能大家都會見到可能一啲啱啱讀完書呢一個年代讀書嘅人出嚟咧，佢大部分喺電腦裏面去處理自己的設計咧，佢會唔知道究竟一個空間究竟係幾高幾大幾闊，嗰種感覺可能喺電腦，因為可以不斷 zoom in zoom out， 你就喪失咗嗰種對於一個實際你理解思維空間個三維空間嘅嗰個結構究竟係對個人個比例係點咧？你知道一比一百、一比五十、一比十，每張圖其實有個意思，點解要畫嗰個比例？其實係因為你要 understand 一個橙。一比一要點畫？一張凳一比二就係個大髀點樣度？一個 building 一比一百，你就係點樣去理解嗰個人仔啊？原來咁嘅空間，你就會有個習慣點樣去理解成個建築設計。咁依家可能喺建築工程上面，我哋可以好快地，甚至乎唔需要用紙，唔需要用筆，我直接喺電腦做咗個模型之後咧，基本上生產喺電腦裏邊就已經去到工廠就生產出嚟，去到現場就起咗出嚟啦。所以呢方面可能喺技術上面是先進咗好多嘅，但可能在建築設計翻翻到去對人嗰個 perception， 嗰個對於設計師同個空間之間嗰個理解關係咧，有可能要更加在教學上面要多啲，令到佢哋點樣去理解比例，嗰個係教學上面好大嘅一個課題，我相信係。 同意嘅，我哋嗰個挑戰咧，好多時都係俾嗰個電腦嗰、那個屏幕咧控制咗。好多時啲同學或者其實都唔止嘅，建築師都會嘅，即係做設計嘅時候咧，其實冇咗嗰個比例，因為你喺度 zoom in zoom out 嘅時候咧，其實你個人係你個人嗰個眼嗰個視角係一米半離地咁講，其實你慢慢你其實就唔知道自己畫緊乜。咁所以模型喺呢方面咧一定可以幫到手，包括係一啲除咗整座之外，一啲partial 部啦。 呢個係好緊要 嚇，同埋 detail 咯，有啲位，因為事實上當我唔知啊，真係當你畫嗰個 3D model 出嚟嗰陣時咧，其實可能有好多 detail 你未擺入去，但係當你真係 physically 做一個 study model 嗰陣時咧，你就會了解到咧，啊，原來依度搭落去，咁依條梁咁樣搭落去係搭唔到落嚟柱度嘅喎，可能都會有咁嘅感覺咯，同埋個空間感係完全唔同。 所以我諗最基本，反而我想講就係建築其實係門雕塑的學問嚟，即係你係點樣去雕塑去 sculpt 一個整體成個建築物嘅 外同內咯， 裏邊其實個空間你都係要好似雕塑去 sculpt 出嚟，每個平面只不過係將佢解翻開變成一個平面圖出嚟。講開啲學生就可能簡短講，以前我都教過書啦嚇，佢逐層樓砌出嚟。先至再貼翻啲牆上去，咁喂唔得噶喎！你座樓咪永遠都係好似直不甩咁一個蛋糕咁擺上去，呢就好似我感覺就係喺香港住慣咗 一個單位，冇嗰個感受啊，住一個兩三層樓空間，點樣去理解一個上上落落啊，唔同空間嗰個連住關係？咁呢個可能我哋比較上面，可能生活上面咧，都會影響咗我哋點樣理解空間感受。咁作為建築師，可能你未必可以感受到所有唔同空間嘅嘢，但係你點樣去將你嘅視覺不斷去延伸，不斷去 understand 啊？香港是怎樣做呢？外國怎樣做呢？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文化，怎樣去理解空間？我相信讀建築有個好處，就是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任何不同的東西在你讀書裡面又好，將來你接到不同的工程都好，很多東西是你每一天都可以有一些新的再學回我們怎樣去豐富我們那個建築上面的設計。不如我們下 part 回來，我們再講一講另一些法寶，好嗎？ 好啊， 下 part 我們回來再見。回到嚟第三 part 嘅學人沙龍，剛才講到模型啦，講到圖啦，咁其實我哋兩 part 都一定帶過，就係講電腦。依家所有行業建築唔例外，都係一定係電腦為主噶啦。又話講下學生先啦。其實去到咩層次？你講可能頭一堂一定教佢用紙、用筆、用手嚟到去做嘢。幾時先引入去教學係電腦方面咧？ 其實而家咧，我哋喺好多建築學校都見到嘅，啲同學咧就唔係好似我哋嗰個年代嗰張台咧，淨係得一個即係叫做畫圖板啦。咁一定有一部電腦喺度。咁一係就係即係手提電腦，一係就座台啦。另外一個好常見嘅就係一部 3D 打印機。咁原來啲同學咧，可能喺中學啊或者點咧，其實佢已經用過一下㗎啦，即係可能用過一啲3D 嘅一啲叫做軟件，然之後咧佢自己都玩一下去嚟打印啲恐龍頭啊咁樣。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唔陌生。咁所以我哋第一節講嘅話，用刀用間尺啊嗰個年代咧，其實係相對比較少嘅。咁去到我哋如果我哋自己嚟講咧，去到第二個學期啦，第一年嘅第二學期咧，我哋就會用電腦引入啦。咁我哋引入嘅方法咧都得意嘅，尤其是呢幾年 AI 就咁盛行啦。咁亦都希望啲同學仔入嚟咧，佢覺得有趣嘅。咁我哋試下用 AI 去做一個建築啦。咁我哋就唔係一個最後嘅答案嚟嘅 ，AI 出嚟嗰個建築，反而係一個我哋去諗下，你其他課堂上學咗我哋叫做太陽啊、風啊係點樣去影響建築物？如果佢咁樣 AI generate 一個咁樣嘅即係 image 咧，究竟得唔得㗎？我哋反而去批判下嗰個 AI 出嚟嘅嗰個圖像，然之後去同一個有個咁嘅對答啦。再一次咧，就係話建築最緊要有個交流。不論你係同老師交流，不論你係同同學交流，你係同個模型交流，甚至你同嗰張 AI 生成嘅一張圖像去交流，我覺得呢個學習嘅過程係緊要，而從中咧對於一年班嘅同學咧，最緊要有個 delearn 嘅過程，即係佢唔好望見我哋而家今日生活嘅環境咧，應該最美好，一定有再好啲嘅solution。 Fully agree。但係我個年代咧，其實倒翻轉頭，電腦係純粹我嚟畫圖嘅，曾經。即係總之我要準確啲嘅，就會用電腦畫圖。嗰陣時係標榜，我抌張圖落嚟地圖，抌張圖落嚟施工圖落去地盤啦，你唔使 check 噶啦，總之你跟足個 dimension 起啦咁。即係佢電腦係俾到。嗰個年代咧，一個感覺就係好精準嘅，零錯誤嘅，因為我 mark 得個大嗰個尺寸出嚟就係嗰個尺寸噶啦。但係倒翻轉頭咧，我哋即係譬如嗰時開會啊，傾 design 嗰陣時咧，我哋都倒翻轉頭，我哋都係編咗大圖出嚟，然之後咧就逐個位，跟住用咗黃色 tracing 冚上去啦。依度唔好咁啊，不如做部彎牆啦，類似嘅嘢。然之後又叫翻嗰個 draftsman 或者 drafting team 咧，去將開完會嘅 design 就擺翻落去。然之後 ongoing 咁嚟多一次，嚟多一次咯。我哋個年代就係咁樣。 咁 Manfred， 你平時喺工作上面應該都係電腦為主噶啦，係嘛？咁佢點樣有冇特別嘅方式你去應用喺個設計上 ？AI 一陣講啊，我講下一個好嘅設計師，我認為啊。是一種修養嚟嘅。你諗下，而家我哋發明咗筆，即係原子筆都好多年啦，係咪？都要我哋都會學毛筆字㗎。係咪？咁呢個係修養嚟㗎嘛。我哋而家影張相都得啦。咁點解你仲要去寫生啫？係咪？修養嚟㗎嘛。好多人誤解咗建築係一個專業。 我唔係咁睇，我覺得學建築係一種內在同外嘅一種修行。咁好有幸我參與到呢個學科，亦都成為一種謀生嘅技能。但係呢樣嘢唔代表佢一定係重疊嘅。有好多人佢學咗呢樣嘢，例如 Tom Ford 咁。佢係建築師啊嘛。你話好多政客，我唔講咩名啦，而家都有啲好火紅火熱嘅，都係讀建築嘅。佢係 apply 咗嗰種 design thinking， 或者佢嗰種修為，或者嗰種美學，或者佢嗰種品味。咁所以我可能轉一轉嘅角度睇，我覺得呢種修養同埋修行係冇可能用電腦取代嘅。如果你唔俾學生去用手做嘅嘢嘅話咧，佢唔會成為一個成功嘅建築師，因為建築師唔係淨係起樓噶嘛，我哋係要有創造力，我哋要有空間嘅一種擺佈，我哋要對一個空間有一種機理、倫理，甚至乎社會嘅一啲責任，係咪？我哋太過片面去睇建築，所以我哋淪為咗一種工具。 不過我又咁睇， 你點睇？ 嗱，等於好多年前，我哋用舊石起埲石牆度刻啲字， 即係原始人時代。 係原始人時代。咁跟住咧，去到中國古代啦，真係磨墨，然之後用毛筆去畫，去畫畫，去寫字。跟住就譬如西方可能用啲墨水筆啊，哇 ，calligraphy 啊咁樣，咁嗰啲先至係文化，嗰啲係修養。但我會睇倒翻轉頭喺而家呢個年代，其實年青嗰代嘅建築師又好，或者係設計師都好咧。佢已經當咗咧嗰個電腦裏邊係佢嘅筆同埋字，咁當然啦。你話啊，佢哋冇咗嗰陣時嗰種嘅感覺喎，係依個我自己都 fully appreciate， 即係我仲好懷念正話我提過 John Morford 嗰個 draftsman 去畫嗰啲圖，哇！你點喺機度出到嚟咧？嗰種感覺，嗰種熱誠。但係而家後即係依一代嘅設計師就係冇辦法，佢一定因為個 training 就係咁。佢已經係或者個社會要求係咁，所以變咗佢一入去咧，就已經喺 virtual world 嗰度自己 generate 一啲嘢出嚟。我覺得依個係我唔知第時佢哋嘅修養又係會變成點啦嚇。咁但係 it's a fact， 即係我諗我哋又唔可以話喂你哋 翻去石器時代 係咯，你翻去石器時代啦，你用石喺夢牆度畫翻啲嘢出嚟啦， 我哋 未必得嘅喎。 我哋喺咪後討論過嘅，我同我諗都交個時間俾阿朱院長。即係你頭先都提及過話，電腦其實係釋放咗我哋好多啲叫做人 labor cost 嚇，即係咁，然之後可以孕育到一啲新嘅啲年輕建築師。你可唔可以講下呢樣？ 這個都好有趣。其實呢、這個電腦嘅應用或者引入，直接同我哋建築嘅行業咧係息息相關。我自己睇到咧就係話嗱，我分享一個個人經驗。我第一份工咧，第一日咧就翻工咧就叫我畫用電腦畫圖啦。咁我自己本身咧屋企咧係冇個人電腦噶嘛，咁我係喺學校學過啫嘛，咁啊畫啊，咁畫咗。食完 lunch 翻嚟之後，點解咁痛嘅咧？咁樣原來隻手咧就喺度吊住嗰個 mouse， 咁大家其實都傷曬㗎啦，係咪坐嘅？係咪？好啦，咁呢個傷都唔緊要啊。跟住我老細行過，喂，你畫緊咩啊？咁我望一望，咦，黑曬嗰個電腦。佢話：喂，點啊？而家咁即係點啊？咁其實係乜咧？即係佢輕咗機啊。咁我跟住原來咧係冇 save 到。咁我老細：喂，你喺學校點學㗎？咁我心諗：哇，好慘啊！我即係學校真係學幾堂嘅啫，都好委屈。咁即係話咧，電腦咧呢樣嘢咧，即係on the one hand 梗係好啦，係咪？on the other hand 就係話你即係而家當然會啦，你上曬雲端啦，你畫嘅畫。但係如果我哋去翻 Jeff 年代啦，其實你嗰張紙你有噶嘛，你唔使驚佢輕機喎。電腦即係變咗全面電腦化嘅年代，就係譬如我碩士畢業之後咧，就開始真係用電腦出圖噶嘛。咁我諗 Alan 都有記得，我哋打 DOS 嘅，係要打字入去嗌佢 print 圖嘅，唔係你撳個咩㗎，好多樣嘢做，你先可以孕育到一張 A1 print 到正正經經。 render render 一晚，第 唔係就係咧，你第二朝翻嚟分鐘又輕咗機咁樣嚇。咁但係咧，並拎不臨地咧，我睇到就係嗰六七年啦。其實佢嗰個電腦嗰個即係速度咧，係令到一啲譬如我哋傳統嘅行業啦，其實我哋做一個施工圖咧，可能有15個人，係咪要出300、500張紙去俾一個叫做承建商去起樓噶嘛？ 咁嗰個 labour intensive， 即係好多個人一齊要通頂坐喺度做嘅年代咧，其實就被呢個電腦嘅技術呢樣嘢咧，就係可以壓縮咗。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亦都係因為電腦嘅頭先我哋講話，可能係 T 尺嘅嗰啲直線橫線啦，而家係做到一啲唔同形狀嘅。我哋叫不規則嘅形狀啦，以前起唔到嘅嘢，可能而家都可以起到啦。生產喺工廠啊等等，咁即係話咧，嗰個設計係離開咗，或者可以係超越咗一塊圖板，你趴喺度直線咁樣畫嘅嗰個過程。咁亦都釋放咗好多頭先 Memphis 所講嘅，即係年輕建築師或者設計師追尋嘅夢想。可能以前我哋要15-20个人先可以做一個職位，但係今日嚟講，可能係三部電腦坐喺個咖啡室嗰度就做，都當然都係通頂飲咖啡咁樣嚇。但係嗰、那個因為電腦或者係呢一個嘅即係軟件嘅先進咧，其實造就咗而家個行業嘅一個好大嘅改變啦。咁當然我自己覺得就 AI 係另外一個浪潮啦。 另外一個浪潮， 我自己咁睇。 仲有一個現象，我都係近呢幾年先至感受到，應該大家都感受到㗎，就係疫情嗰陣時咧，我哋係啦做視頻，我哋開會冇得見面啊嘛。咁但係你知我哋做建築嘅施工又好，甚至乎你教學都好，一啲三維嘅嘢，我點樣透過一個電腦嘅屏幕去同對面溝通咧？佢點樣俾啲comment 俾我？我可以好準確地畫喺一個三維嘅空間上面，準確地做呢樣嘢咧？分享一下啲，例如教學，你點樣同啲學生疫情當時點樣佢 好嗱？第一樣好緊要嘅，一定要開 cam。OK， 一定要開 cam， 一定要面對面嘅，因為好多就唔開 cam 就縮咗佢嘛，咁我哋唔得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話同意嘅，喺頭先我哋講話喺嗰個電腦模型裏面咧，其實佢唔知道自己畫緊乜嗰時候咧，一定要擺人嗰個 scale 落去，即係擺個正正經經嘅人。如果你話做一個 family house， 咪擺四個人咯，加隻狗佢咪要擺隻狗落去，咁佢先可以見得到嘅。咁呢個係重點啦。咁加埋咧，我哋就如果我哋自己學院嚟講咧，就我哋堅持就係、是尤其是畢業班啦，就我哋點樣疫情辛苦咧，都要可能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翻嚟一次，要做模型。呢、這個我哋就冇 compromise 到嘅。咁、哪怕就係我哋辛苦啲嘅 set 台就1.5米啊，你大家記得嗰個年代啦。咁、但係 at least 就係我哋頭先之前都有講過下嘅嗰、那個人同人之間個熱度，嗰樣嘢係喺建築裏面要喺度即係滲入到先得、我哋就當時係咁樣捱過嗰幾年啦。 咁你平時做嘢唔單止疫情啦，依家都係好多係要視頻嘅啦，係咪？ 我正話呢度聽你講啦，我就發覺做得視頻嘅話咧，有幾樣嘢要注意。一就係咧，你要 create 到個温度去做 presentation。我記得有幾次我哋揾咗個好出名嘅意大利設計師，想幫我哋做一個酒店面貼，但係咧佢坐嗰個位咧燈光又唔夠，即係我哋離遠睇佢咧。一張台，但幾個黑影喺度，咁跟住咧就講，咁跟住咧仲要係佢個麥咧又唔係播得好好喎，即係變咗好似離遠離遠咁，你知道已經係視頻㗎啦，仲要離遠咁去講，咁即係嗰個感覺係唔得咯。所以咁再加上佢個設計唔係好啱我哋要求，所以臨尾都係冇用到。但係我覺得做得視頻好似正話你咁講，首先要開機，但係咧原來有好多人咧，亦都係即係有嗰個方法去。處理呢樣嘢，佢有啲錄咗自己一個視頻先，然之後將個視頻就擺上去，就你覺得佢好似喐緊頭啊、聽緊嘢啊咁，但其實不斷都 loop 緊嘅，個人咧走咗去都有。呢個係我個仔嗰時疫情翻到俾我聽，因為上堂都係用呢個方法去上。咁但係咧，當另外一啲好啲嘅視頻就係點咧？我記得嗰陣時我哋做 Victoria Doctor， 咁我哋個design architect 喺美國嘅。咁我哋每隔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咧，就會因為佢冇理由飛過嚟嘅，次次都就真係開視頻。佢嗰個視頻，佢有個軟件係好嘅，即係直情我哋係可以喺個 mon 度 mark 嘢，話俾佢知。我唔係話喂，唔該你睇下左上角嗰度咧有個 L 型嘅嘢咧，我真係唔使咁講，我係可以直情話俾你知嗱，依個位唔該你咁。我覺得即係技術要做到嘅話咧，其實有好多方面，但係最重要就係要 keep 翻嗰個 dialogue 嗰個 involvement。同埋人同人之間溝通裏面嗰個温度。 OK， 咁不如我哋轉頭翻嚟，咁繼續感受我哋嘅建築温度，好嘛？ 好， 轉頭翻嚟再見。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 繼續傾傾我哋啲法寶啦。咁啊，依家去到呢個年代，有一樣都唔係叫法寶啦。日常生活我哋必須工具就係我哋叫做 BIM， 建築資訊模型。咁其實翻翻我哋回到回一回帶，我哋第一次講畫圖用紙用筆。咁其實以前嗰張圖就係、是我畫平面就一張圖。所謂立面一張圖，剖面一張圖，其他好多一張張咁樣去計嘅。咁但係呢一個模型，可能解釋翻俾啲普通觀眾聽、就係、是、我哋而家起樓就係畫一個模型。咁如果簡單講，畫完啲模型咧，撳一個掣咧，就可以生成到頭先我講所有嗰啲圖紙出嚟㗎啦，平面圖、立面圖。咁所以呢、這個係今天喺建築行業係一個必備嘅工具，甚至乎政府。幾年後，我哋所謂入職已經開始需要交呢個模型，取代咗交一啲圖紙，所以呢個進化過程真係不可取代，即係話面不可逆轉。咁變咗喺我哋喺平時工作上面咧，我諗學生我諗都需要學呢個咁樣嘅軟件。咁我哋喺平時做嘢上面，例如我問下 Jeff 啦，喺依家今天用 BIM 相對於早幾年仲係用傳統方式嘅一般項目嘅工作嘅時候，依家分別係好咗、快咗，定係有其他嘅一啲唔同咧？ 其實我覺得咧因為最主要咧就係政府嗰邊咧未全面去實施 BIM， 所以暫時咧我哋嘅 experience 就係咧，始終好多圖咧都係用翻 AutoCAD 個形式去畫，然之後譬如我哋覺得有需要，譬如尤其是係因為 BIM 佢有個好處咧，就係佢可以幫你預知一啲可能啊，有會唔會有條梁撞咗一條渠，令到個 headroom 好矮啊咁樣，佢會令到大家係預知到有依樣咁嘅情況，可以去作適當嘅修改。所以好多時咧，依樣嘢咧喺我哋做開嘅 project 裏邊啦，唔係最大嘅型 project， 就係真係去到 construction 之前 contractor on board 啦，即係承建商 on board 先至叫佢做，然之後睇下點。所以係未，我覺得係未全面去運用到嘅。但我亦都知道，我諗某啲大型嘅 project 其實佢已經要求第一步咧就已經用 BIM， 然之後真係喺裏面咧就做曬所有嘅協調工作。我正話你講到，我依樣嘢係不能逆轉。但我只不過咧，我覺得有幾樣嘢咧，就一就係、是希望早啲政府要實施個策略政策啦，同埋真係要 train 多啲BIM 嘅，即係 BIM 嘅 professional。因為咧，我哋亦都試過，我哋喺唔同嘅會議嗰度咧，都有反映過俾 CIC 聽，喂，真係唔夠人，同埋佢收得好貴啊，變咗就係、是，咁變咗咧，依樣嘢係令到成個趨勢係會慢咗咯。 嗯，咁我頭先講就係可能好多大項目就會用 BIM 啦。 嗯。 相對細項目，我諗我同阿 Manfred 可能啲項目就未必去好似你哋嗰啲咁大型嘅，咁會唔會都開始用 BIM 嘅咧？阿 Manfred。 我做緊一個大項目啦，喺中東，咁佢必須要我哋用，咁我哋連自己嘅員工都做唔，即係做唔到，因為點解要咁咧？因為佢係跨國嘅項目啦，全部嘅一啲顧問都係唔同嘅國家裏邊，咁所以咧，佢除咗係一個即係叫做一個畫圖工具，仲係一個協同嘅工具，因為我哋做一 part。你做一 part， 大家喺個雲端度一撳，覺得咦呢度唔得喎，呢度 OK 喎，咁樣，咁呢個係好好嘅，即係其實助長咗全球化嘅。你試諗下，如果你係一帶一路嗰啲國家，你係我當喺柬埔寨咁啦，你專係淨係做喉管嘅啫，可能你已經養活就係你全家噶啦，係咪？但係你。個總設計控制師都喺個建築師度噶嘛，係嘛？咁我哋嗰個項目，我哋即係個 shopping mall， 我哋做室內設計啫，我哋做靚靚嗰 part 啫。咁呢一個方法，我唔當唔得，即係喺唔好唔咁自私咁睇，我覺得喺即係宏觀睇係好合理嘅。佢將嗰種叫做權力打散咗佢。大家都有一種叫做對呢件事嘅話語權，我覺得呢樣嘢好美好嘅，即係對於個烏托邦係好美好。咁西項目咁更加好啦，你自己我哋公司內部都揾到個人去起一間豪宅咁樣，你做曬啲管理，做曬你自己做曬出圖，俾白蘭出曬，就唔需要再揾個人一條線一條線一條線咁去畫。 咁亦都做到頭先阿 Jeff 講緊嘅一種即係我叫做value engineering 嚇，即係我起碼知道啲球館係十米闊，個直徑係幾多。咁如果撳個價錢落去，佢就話俾我聽，總共呢款樓幾多錢啦，就同手無欺啦，大家都好透明，絕對好事。呢個係令到建築師嗰種所謂嘅絕對嘅權力可以打散，雖然咁樣有少少打我哋自己嘴巴，但係我覺得應該係咁。 正話有樣嘢都冇提到，就係其實你用個 beam 咧，你好方便就 generate 張 rendering 出嚟。 係啊， 因為你已經 key 曬好多唔同嘅物料落去。 係啊， 你撳個掣。 係啊， 跟住揀個角度，咁就係。 係啊，即係咩都喺裏邊咯。咁呢個係當然佢有少少局限，因為你做彎嘅嘢，你喺個電腦度做唔到，咁你要另外一個軟件去 import 落去。但係呢個都係。假以時日，佢會越嚟越user friendly 噶嘛。而家 beam 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太難用， 即係佢仲係頭先講係學校會教啊嘛。咁你會點樣令學生講？喂，呢個純粹係工具，即係起樓用嘅啫。創作我點用咧？即係呢個喺你學生佢會點樣理解呢件事？ 哇！呢個問題好好。事實上咧，喺本地咁多間建築學校咧，唔係間間都會教 BIM。我哋分開兩樣嘢講咧，即係話係一個立體嘅模型啦，係咪電腦立體模型？咁電腦立體模型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軟件嘅。咁有啲係比較再叫做我如果可以用個 term 係藝術性啲啦，即係話佢可以做一啲好 參數化， 係啦，參數化好流動性嘅一種形狀出嚟啦，或者空間出嚟啦。咁嗰個精準性咧，可能咧就冇我哋頭先講嘅即係 BIM 呢樣嘢咁精準，因為 BIM 事實好似 Alan 所講咧，其實佢係一個喺市場上邊、喺行業上面係要運用嘅一個軟件嚟嘅。咁所以有啲學校或者學派咧就覺得 BIM 呢樣嘢咧，其實就唔使教啦。就應該咧，你哋啲老闆咧出嚟先至教啦咁。咁喺我哋嗰個 context 或者喺另外有一啲即係建築學校咧，就一定要教，因為我哋係專業或者係職業導向為主嘅，即係佢哋可以有創意，但係必須要嗰啲嘢係佢嘅基本嘅法寶啊。咁所以我哋呢方面咧係要教。咁我自己認為 BIM 有一樣好處嘅咧，就係話佢其實可以係一個教育工具。譬如我哋傳統上香港起樓都係嘅。即使畫圖，畫咗個建築物嗰、那個平面圖，乜乜圖出曬嚟啦，跟住咧結構有一份圖啦，跟住最重要嘅就係屋宇設備嘅圖。傳統上咧，屋宇設備嘅圖咧，其實好多時都喺個平面上邊就有啲直線，但係最慘咧就係話咧落到地盤，原來我哋頭先都講啦，就係 Jeff 話齋，喂，其實會撞頭嘅喎，咁點解會咁啊？點點點？因為有 BIM 嘅出現，咁我啲同學咧就會好早要知道，原來喺張圖紙上邊嘅屋宇設備嗰一條線。其實實實際際好似頭先所講，就係一個係一個風嘅一個風槽，係咁大嘅，有個厚度 ，and then 你上面有一條橫梁，咁我一砸落嚟嘅時候，其實你根本上你個位咧係唔夠俾你走， 就要繞咯嚇，咁啊 係啦，咁變咗你就要好早即係去揾到呢一啲嘅狀況，就可以啲學生起碼。在學習的過程，佢知道，原來呢樣嘢係咁緊要㗎，咁樣。所以我自己覺得，BIM 可以係一個即係教育嘅工具咯，對我哋嗰個學校嚟。 如果正話你講嗰度加埋 AI 落去，你覺得會唔會哇？直情呢樣嘢可以一開始已經 取代咗我哋咯， 係咯， 反完。 同埋係創意方面喺學校，只要你 AI 好似好自動化，咩生成都得㗎嘛。學生用 AI， 你俾唔俾佢哋用咧？ 我哋係俾嘅，亦都要擁抱噶啦。咁今日嚟講就我知道有啲職流都會咁做，譬如話將嗰啲plot ratio site coverage 咧喺個工地上面有幾大咁樣啦，係咪？咁啊做咗一個個合約，一支支樓先算啦。然之後咧，可能佢就會話：喂，今日咧就要 阿 Jeff 嘅 design 嘅 idea， 咁佢咧就有個咁樣嘅可能係格仔嘅一個形象啦，係咪？咁跟住到阿 Manfred 咧，可能就係藍色嘅，係咪？咁嘅一個形象啦，等等等等，咁 at least 咧喺第一陣我哋今日所講嘅嗰陣簡報咧，佢就好快就可以生成一啲。不過咧喺今日嘅技術嚟講咧，嗰啲窗啊、嗰啲高低咧，其實佢都係冇 align 到，即係佢係冇完全 resolve 曬嘅。 所以我時間內係啦，問大家一個問題就係、是：咁你覺得將來我哋仲有冇建築師存在？而家咁多法寶喺度啦，特別 AI 添。 我先答先啊！我覺得一定要啦，因為建築同歌唱藝術係唔同。而家我哋聽好多 有啲已故嘅歌星都已經唱翻歌啦，係咪？咁建築師，但係建築師我哋所涵蓋嘅一個係條件限制之下出嚟嘅結果嘛。唔同地方、唔同法例、唔同文化，再要加埋嗰個個人，頭先 Manfred 話齋個人修養或者點樣幾樣嘢，先至可以連成一線去做咗一個獨一無二嘅建築物出嚟。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喺 AI 如果要完全取代一個翻生建築師咧，喺今日嚟講係有啲困難，因為嗰、那個。就算你翻生到佢嗰、那個，即係佢嗰個態度或者點啦，但係你冇辦法知翻生到一模一樣嘅嗰個叫做工地嘅條件限制。 同意，我自己都有個諗法就係咧，唔可能取代嗱，真係好嘅建築師係唔可能取代。譬如我有個 project 係羅浮宮，我要加建，我話到明我要貝聿銘嘅 style， 但係你冇貝聿銘嗰個 innovation， 你未必出到一個金字塔喺而家個羅浮宮嗰個位嗰度咧，所以依樣嘢咧，我諗除咗係你要學同抄之外咧，其實仲要有個 innovation 喺裏邊咯。所以我覺得即使仲會存在未來十年啊，最低限度。 所以我哋好多法寶喺手嘅，其實同埋唔同嘅崗位建築師嘅法寶都應該唔一樣啦。咁啊，我哋睇下將來我哋點樣去運用啲法寶，尤其是下一代學生佢咁多手上嘅唔同嘅工具喺度嘅時候。佢自己嗰個內涵點樣呢？我哋作為建築師個温度又點樣咧？點樣同客方同一般普羅大眾使用我哋嘅建築、我哋設計嘅時候，點樣真係我哋俾到一啲我哋嘅心目中想俾佢嘅設計？呢個真係作為建築師未來嗰十年啊，希望仲有建築師存在嘅時候咧，我哋好好運用我哋嘅手上面嘅法寶啦。咁我哋喺呢個時間差唔多嘅時候咧，我哋不如下次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學人沙龍。